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呢，今天傍晚的能见度是比较好的，但是前期无冷空气的活动，污染物会有一定的堆积，加上夜晚湿度较大，因此啊，今天夜间的能见度会有所转差，提醒大家如果夜间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明天白天北部山区会有阵雨，不适宜登山。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环路方面，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包括了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方向，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北三环马甸桥到安贞桥的西向东，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快速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是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方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爱美的那些事儿。减脂塑形是当下追求美好身材的过程中必然不能缺少的一环，对于胖乎乎的你来说，脂肪如同垃圾，分分钟想丢弃，可又深知没那么容易。关注吸脂减肥的朋友都会知道，吸出来的脂肪还可以拿来填充，但是这些被挪移去填充的自体脂肪真的安全吗？填充不同部位的脂肪应该如何选择？听说脂肪有记忆，到底它会不会耍点小顽皮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俊峰教授跟您说说可以变肥为宝的脂肪。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俊峰教授。您好，范主任。 白琳好，大家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啊，变肥为宝的脂肪。这个说到脂肪，大家就知道了，有脂肪很多的人，这个体型上就让我们觉得胖胖的、肥乎乎的哈。但是呢，很多爱美的姑娘觉得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尤其是到了现在，这天越来越暖和了啊，都说好身材要尽情的露出来，可是这一露就发现自己身上的这个脂肪啊，希望分分钟把它能够甩掉，但是这件事又没那么容易。 对。 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嫌弃的那些脂肪能够变肥为宝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自体脂肪，如果想要移植或者是去填充的话，在我们的身上一般都可以用于哪些部位呢？ 你说选哪些部位是吧？ 对。 那么我们最常选的呢是肚子。为什么呢？大家最不喜欢的就是个这个大肚子，对吧？哈，不论男的女的，他都觉得这个大腹偏偏不太好看，所以我们最常选的是肚子。说变肥为宝嘛，刚才其实他用了一个肥，其实变肺也是对的嘛，因为这是个废品。那么其实这个脂肪最早我们在20多年前哈，大部分这个吸出来脂肪都是要扔掉的， 嗯， 也就是近几年，近十几年我们才很多时候是把这个脂肪留下来再移到别的地方去。当然技术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但是是这几年人们观念的一个转变。那么另外一个位置呢，就是选大腿，选大腿的脂肪。大腿脂肪呢，这个颗粒呢一般比较细，哎，那么移植的话呢，移植在面部啊这些部位的话呢，大腿脂肪移植出来会比较好看，而这个腹部脂肪呢，一般它比较粗大。所以说有时候移植出来不太好看， 也就是说身上不同部位的那个脂肪它的这种大小呀，或者我们说的是细小一点还是肥大一点，它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都是来自于一个人的身体，但是不同部位脂肪它的这个特性不同， 不一样，对、嗯、那么其实最常吸脂的部位啊，最常吸脂的部位也就是这个肚子和大腿，这是最常见的，当然也有吸小腿的，相对少一点，也有吸后背的，也有吸胳膊的，但是这么多年来最常吸的就是肚子和大腿，所以这两个地方的脂肪是最容易，我们最有可能被用于移植。 嗯，自体脂肪移植，首先呢，前提先得吸脂。 对， 这个吸的脂肪打哪儿来呢？通常大部分是来自于我们的肚子上，以及我们的大腿上。 没错。 那么，通常拿它去填充在哪些位置上呢？ 因为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其实脂肪移植是一个很早的一件事？有多早呢？你猜猜是多少年前的事儿？ 很早年， 很早， 八几年， 对，是一八几几年 啊、 是一八九几年，是一八九几年，在这个意大利就开始有了脂肪移植、嗯。那么，所以我们整形外科的历史非常长啊，这个应该就是一八几几年，那么一九几几年，200年的历史， 200多年历史， 对，200多年的历史，在一八几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人用脂肪来做移植了。 嗯， 但那个时候是一种块状的脂肪移植。那么在我们中国，为什么这几年才开始脂肪移植这么火呢？是由于什么呢？由于透明质酸的进入，透明质酸的进入，大家就开始填充了。那么最早我们脂肪吸出来就是把它扔掉的，那么这几年就开始填充了，原先只是做减法，现在开始做加法了。 嗯， 所以你刚才问到我到底移植哪些部位呢？那好像我们的脸上凡是打透明质酸的部位，我们通常都有可能会做脂肪移植，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苹果肌啊，我们叫这个前面颊三角，老百姓叫苹果肌啊，苹果肌啊，鼻子啊，下巴呀、啊，额头啊，颞部太阳穴这个位置啊、嗯、颊部啊，这些部位都有可能做脂肪移植， 啊， 也有说上眼窝稍微移植一点脂肪也有可能， 嗯， 啊，所以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全脸这些部位都，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位就是胸部， 嗯， 乳房的一个脂肪移植来隆胸，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部位。 好，那今天啊，不管是把这些让我们变废为宝的脂肪挪到这个胸部去隆胸用，还是说在我们的整脸来做一些凹陷部位的填充的话，那大家关于这些脂肪怎么样来选择，还有呢，就是不同部位的脂肪我们如何把它利用好哈，关于脂肪移植填充你有什么想要关注和了解的，大家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交流。热线电话呢现在就为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节目的方式也很简单，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关于脂肪的移植填充有哪些想要了解的内容，你也可以随时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可以通过这个时间段抓紧时间发送您的提问。 健康资讯，本市一类疫苗再次扩容了。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心获悉，今年本市户籍的65岁以上老人啊，可以免费接种23价肺炎疫苗。此外呢，今年还将实现通过手机 APP 来预约接种。北京市卫计委疾控处处长刘清华介绍说，在肺炎的死亡人群中 92.5% 都是65岁以上老人。北京市肺炎球菌导致的肺炎疾病直接医疗费用大约1亿。因此呢，今年将23价肺炎疫苗从二类自费疫苗转换为一类免费疫苗，面向本市户籍65岁以上老人免费接种。目前全市纳入免疫规划的疫苗可以预防疾病达到17种，是目前扩大免疫规划疫苗种类最多、覆盖人群最广的省市之一。截至2017年底，北京市呢已经连续33年无脊髓灰质炎野病毒病例发生，连续21年无白喉病例发生，麻疹、百日咳、新生儿破伤风、乙脑、瘤脑等疾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均已降到历史最低水平。调查显示，北京市全人群的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已经由1992年的 6.03% 下降到了目前的 2.73%， 其中25岁以下人群降至 1% 以下。按照1992年以来的年均人口出生率 7.6% 计算，25年来北京的乙肝疫苗免疫策略已经累计保护了约10万名新生儿避免成为乙肝病人。今年北京市将在免疫规划工作中再次推出一系列的新举措，年内新升级的免疫规划信息系统全面落地。届时呢，大家通过手机 APP 更加便捷的可以得到预防接种的预约接种、个人信息查询和常见问题解答等优质服务。另外将实现第一类疫苗和第二类疫苗异常反应保险补偿机制的全覆盖。减脂塑形是当下追求美好身材的过程中必然不能缺少的一环。对于胖乎乎的你来说，脂肪如同垃圾，分分钟想丢弃，可又深知没那么容易。关注吸脂减肥的朋友都会知道，吸出来的脂肪还可以拿来填充。但是这些被挪移去填充的自体脂肪真的安全吗？填充不同部位的脂肪应该如何选择？听说脂肪有记忆，到底它会不会耍点小顽皮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可以变肥为宝的脂肪。 你眼你的脸一点一点让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交流可以变肥为宝的脂肪。如果您对于脂肪的移植填充有哪些关注的内容，哪些关注的方面，抓紧时间来和嘉宾互动。010-6515-0822 6515-0833 两部热线，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各位网友呢，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相关问题的。刚刚呢，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自体脂肪哈，首选哪些部位来抽取？临床上最多的肯定还是说这个脂肪源头哈，更多的是我们这个小肚子，还有就是这个粗壮的大腿了。 对， 那么这两个部位，可能很多人关心的就是说，抽取脂肪难易程度啊，或者对于个体来说疼不疼？术后哪一个更好恢复啊？ 这两个部位呢，如果说考虑好恢复的话呢，大腿啊它不太好，就是它比较麻烦，完了以后它会腿会肿， 腿会有那种水肿， 水往低处流嘛，完了以后它小腿的那个踝那个地方它会肿。因为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会打很多那个肿胀液，就是膨胀液，打进去以后呢，让这个脂肪细胞破裂，好把它吸出来。那么这个等于说打进去很多液体，这些液体它会水往低处流，会流到我们的脚踝那个位置，所以吸完大腿或者吸完小腿之后，这个人都有一段时间脚会肿，而这个肚子吸完以后呢，他一般这个脚踝不会肿。所以从恢复这个角度来讲，大腿的这个恢复是相对 的。 对。 哦，所以呢，从这个术后哪一种更好恢复的角度来说呢，吸肚皮上的， 对 啊，我们说它恢复的更快，是需要带那种什么收腹要把它勒起来吗？ 要带的，紧身衣、塑形衣。 啊、 哦，其实咱们现在讲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吸脂，第二件事是脂肪移植。那么吸脂呢，就等于说像豆腐一样，我们拿一个 这个空针呢捅这个豆腐，把里边的豆腐抽掉以后，那豆腐就会往下塌。 对， 往下塌呢，要想让它塑形好看，我们就要用一个压迫。那么穿上这个塑形衣，然后就把那个被网眼蜂窝状的东西给它压完了以后，哎，塑形就好看了。 Uh-huh, 所以这是一个恢复的过程，所以一定要穿紧身衣的。 一定要穿紧身衣。 对。 那么抽取来的脂肪，刚才说了，不同部位抽取的脂肪，它的那个特点啊是不太一样的。 对。 比如说个头更大一点啊， 对， 还是说这个个头更小一点。 对。 那刚才我可是记得你说腿上抽出来的那个脂肪呀， 细， 颗粒更细致一点。 嗯， 那如果我们是往这个脸上来填充的话， 嗯， 那是不是还得选腿上的呀？ 就看你，就看有的人大腿上他没那么多脂肪，肚子上大家只要吸一吸，总是能吸出来的。 哦， 而这个，但也有那种肚子上确实是就是抽不出来脂肪的。那么，但大腿上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 所以就是说这个身上你到底你自己认为腿很粗， 嗯， 或者是这个腰很粗， 嗯， 那到底它这个粗是不是由于脂肪过多，这个怎么来判断，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有， 比如说捏起来啊什么的。 有，那比方说吧，我们肚子肯定是这样的，你这样站好了，我一捏就知道这下面有没有脂肪。 自己捏一捏。嗯， 对。 比如说现在坐着呢。 捏一捏能捏出来有没有脂肪、 no. 一捏就知道，你能把它能捏到一块肯定有脂肪。 有这么厚。 对，我们这个实验叫 pinch test， 就是夹捏实验。 夹捏实验。 pinch test， pinch 是英文就是夹捏的意思，一捏就知道。那么另外就像那个捏那个猪肉似的，厚，那猪肉它那个外边那个就厚不厚哈，你一捏就知道。 Uh-huh. 那另外一个大腿怎么办呢？因为大腿它很粗壮啊，那怎么办呢？我们通常是让这个人踮起脚尖扶着墙站着。踮起脚尖扶着墙站着，然后这个时候一捏，哎，然后在平静状态下，在不使劲的时候再捏一下，一对比就知道他那个脂肪了。 哦，就是说 因 为绷紧脚尖的时候，其实里面的这个时候肌肉组织， 哎，对， 首先它就已经紧实了。 对对对。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捏到的那层，它应该就是表面的我们说脂肪肥油了。 哎，对， 哦， 没错，哎，对比一下，你一捏就知道了它到底有多厚的脂肪。 嗯。 另外呢，就是说年轻人不好判断，年龄稍微大点，它松松的就知道这肯定是脂肪。嗯， 皮越松越好判断， 对， 越年轻这个我们说皮肤越紧的可能判断起来稍有难度， 不好判断你到底是脂肪还是肌肉。 还是肌肉。 对，但是反正多数情况下我们是能判断对的，很少有进去以后抽不出来东西的啊，一般提前就会判断出来。Uh-huh. 但这里边稍微男女是有别的啊， 嗯， 这个男性他的脂肪我们以前专门讲过，男性脂肪在很多时候在那个我们有个叫里边有个组织叫腹膜， 腹膜， 腹膜在腹膜内，有的时候它是大网膜啊，这些你看它那么大一个肚子抽不出来，尤其我们中国男性，那个老美啊，那个白人哈、啊、倒是能抽出来，我们最多的时候抽过一个老美抽出来7公斤的脂肪，一个老美 肚子上 啊，但是中国人很多男性，你看这大腹翩翩的，实际上抽不出来多少脂肪，他皮下没有什么脂肪， 哪儿去了？ 他在里边，在肚子里边，油在里边， 哦， 所以这种的脂肪它抽不出来，而女性它的脂肪它就在皮下，一抽就抽得出来，只要女性那个大肚子一抽就抽得出来。所以你刚才一般来讲选哪儿呢？一般来讲来了的人他通常愿意选肚子，因为肚子上这个特别明显， 嗯， 他就顺便你帮我抽掉就完事儿了。对，所以通常情况下大部分人愿意选肚子。 但是选肚子上的那个脂肪如果我想拿来填充的话，在脸上您做过吗？效果怎么样？ 也不错，它其实这两个差别没有那么大，肚子上和大腿上脂肪没有那么大。比方说我们要是打泪沟这个部位啊，需要的比较细的，那可能我们会选大腿啊，但是还跟你需要量多少有关系、 嗯、 那如果需要的多的时候，有时候大腿可能这人确实没那么多，我们只好选肚子了啊。但如果需要一点点，可能就在大腿上稍微抽一点点就够了。有的时候有的人就需要3-5毫升，你像脱敏脂酸一支才1毫升啊，就玻尿酸一支才1毫升、 嗯、 如果我抽2毫升的话可能大腿上就够了。那么这个如果我需要的多我就会选肚子。比方说我们以前遇到过一个什么情况，有一个病人他是先天性的一侧乳房不发育，我们叫 Pollens 综合征。Pollens 综合征当时呢我们给他放了一个假体隆胸嘛，他没有乳房嘛，放了个假体做了个乳房再造。那这个时候在假体的边缘呢觉得还不是特别好，那么想过渡一下，就准备从他肚子上吸点脂肪，可这个人就瘦得不得了，就回家让他吃去。你就 先养脂肪 啊，对，回家吃去，吃完了以后第二次来了，哎，确实肚子上有点了，哎，抽出来给它打进去， 哎呦， 是这么回事。 所以你看看，就有的时候吧，我们很讨厌的这个脂肪，觉得像垃圾一样，分分钟想要把它丢弃。但是其实，在这个医疗美容行业，尤其是近些年，真的有的时候需要它，可以把它变废为宝 啊。这还不算呢， 我们还遇到过一个什么，就现在脂肪里边比这个我们所你把它看成是肥料吧，把它看成是废品吧、嗯、我可以告诉你脂肪里边有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干细胞。 哦，脂肪里面提取干细胞。 对， 拿来做什么？ 拿来可以就是干细胞，我们以后可以专门讲干细胞是什么。干细胞是没有去分化的一些细胞，它可以向各个方向去分化。那么我们曾经有一次吸脂就是为了提取干细胞，干什么呢？是有一个病人他得了癌症，得了癌症，然后呢他需要从脂肪里边提取干细胞，然后我们帮他提取出来抽出来脂肪，然后去提取干细胞。所以这个脂肪其实它的重要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嗯、不是完全是废料的。 嗯，就是有的时候如果在身上脂肪太多了，我们觉得会是累赘，甚至有的时候呢因为过于肥胖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对， 可是人家脂肪本身它也是一个宝贝， 它是宝贝， 这个里面能够提取出很多哈、啊、 有用的东西， 有用的东西的哈。所以你看看脂肪它本身没有错，只是有的时候它长错了地方哈。 对，是的。 其实我们现在听说好多地方都说可以开展什么自体脂肪的转移啊填充啊，机构特别的多，那这机构一多，大家伙一听，诶，这也能弄那也能弄，那是不是说自体脂肪移植填充它本身其实非常简单呢？ 怎么说呢，它这个应该我们可以说用一个易学难精来形容它是比较恰当的。脂肪因为吸脂这个技术啊确实不难，就是抽脂肪啊确实不难，我可以说我可能当整形外科医生学会的第一个手术就是吸脂，确实不难。那么吸完了以后呢，本身处理脂肪就是一个非常处理脂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严谨的一件事儿。 嗯， 那么在大医院里边他对无菌这块就要求的非常的严格。 嗯， 那么在有些这个不正规的机构里边他对无菌这块就不是很严格。那么脂肪抽出来不是马上就能打进去，要进行一个处理。这个处理过程当中如果你处理的不好，它可能就会发生感染或者带进去一些其他的东西带进去。 哦， 这是一个风险啊。 嗯， 第二个就是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脂肪移植的过程当中这个手术操作实际上风险非常之大。有多大呢？在我们去年2017年我们知道的有七个病人就是脂肪移植的时候出现了最后变成了植物人，这个是风险很大的一件事儿。 就是所说的我们说把脂肪注射打进去， 对 这件事儿， 这七个病人呢当时呢都是打到了这个颞部，太阳穴这个部位， 太阳穴这儿， 太阳穴这个部位打完了以后就进到了这个进到了脑子里去，因为这个地方呢有几根比较粗大的血管，血管也比较多啊，本身颞部血管就比较丰富、 嗯、 另外呢这也有几根比较粗大的血管，那么它就通过这个就进到了这个里边去，进到了我们这个 比如说脑子里边 去， 就栓塞了， 栓塞了，所以后来就栓塞了，就导致了这个植物人。所以说它现在风险很大。脂肪呢它、嗯、刚才我们讲什么东西都是有一利就有一弊，脂肪在我们身体上它是个坏东西，但是它同时能产生有里边有干细胞，所以是个好东西。那么这个脂肪移植是件好事儿，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风险很大的项目。因为脂肪移植和脱敏脂酸移植还不一样。我们讲就是玻尿酸，老百姓叫玻尿酸啊、 嗯、 玻尿酸它呢我们查过这方面文献。玻尿酸移植如果它也可以进到血管里，但是它进到血管里由于它颗粒特别特别的细小，它容易散开。而脂肪细胞呢它颗粒比那个玻尿酸的颗粒要大得多，它不太容易散开、 嗯、 不太容易散开就是造成的这个栓塞是不太容易解决的、 哦、 不太容易救治。而脱敏脂酸它造成的栓塞它是有成功的报道的，而且也不能说很小的一个比例，就是栓塞以后我们再救治然后再 急救、 哎、急救过来，这是确实是有报道的，这个比例也不算小。 但是如果是脂肪塞住了， 而我们看到所有的文献当中没有一例脂肪移植造成栓塞以后这个抢救过来的，一例都没有、 哎、 所以说它的风险也很大，所以有利有一利就有一弊、 哦、所以你看看现在非常多的机构哈，说我们这儿可以做自体脂肪的转移啊填充啊、 嗯、 其实吸脂以前我们曾经做过一期吸脂的节目，它的那个根据你吸出来的脂肪的量，它是来按不同的地方才可以吸出来的。 对， 比如说 1000、3000、5000， 1000毫升、3000毫升、5000毫升。 1000毫升是在这个诊所，3000毫升是在门诊部。 嗯， 那么五千毫升是在这个医院。 对，不是说我想吸出来多少就吸出来多少的，所以你看看它就能够分辨出它是一个风险按等级来划分。尤其刚才我们说了，您别觉得把这个脂肪吸出来了之后，那我就这边转手就给它注射到我们想要填充的部位，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刚才说了，在这个里边挑选可以用的脂肪必须是无菌操作， 对， 而且是一个技术活，它是容易学，听起来容易学，但是很难精， 对， 而且这个精不精，您的技术水平直接决定了，那是一件要命的事儿。 一旦出事儿就是要命的， 一旦发生了这个栓塞的话，好，后果不堪设想。 对， 以前我们在说这个填充的时候说过透明质酸， 对， 就是我们经常用的那个词儿叫玻尿酸， 对 啊，也说过拿这个脂肪填充，当时做过对比，这个玻尿酸填充的话呢，就是感觉会更加平整啊， 对，它细小， 颗粒更加细小， 对， 这个一旦发生了我们说致盲或者是栓塞这种情况，它还有一个黄金的抢救时间， 90分钟， 一个半小时以里啊， 对对， 而且要到这个专业的对症的这个地儿去， 对， 但是如果是脂肪我们给它注射进去导致了栓塞， 对， 基本上就没救 了。我们就没看到过这种脂肪移植栓塞抢救成功的病例报道，没看到这种报道， 所以千万不要随便选一个地方做吸脂以及脂肪填充的这件事儿。 对， 像我们刚才说了，栓塞导致这个死亡可能是最严重的， 植物人， 还有导致 失明、 瞎眼的、致盲的， 对 啊，还有这个皮肤坏死的，皮肤坏死这种就算最轻的了 啊，对，就算运气好了。 哎呦，所以这个就必须要谨慎哈。好，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可以这个变肥为宝的脂肪。脂肪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它长错了地方的话，对于求美者来说，的确是一件挺苦恼的事情。但是现在呢，足够专业的医生，他可以通过吸脂然后呢转移填充的方式，让这些废物的脂肪再次被利用起来。那么关于这些内容，您有什么想要关注和了解的，热线电话 010-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是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可以把您的问题啊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一会儿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徐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童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我叫曹文轩，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真正最宝贵的东西还是他的记忆，一个书写个人记忆的作品，恰恰最能把那个历史准确的鲜活的表达出来。文学对于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继续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可以变肥为宝的脂肪。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也很简单，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是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如果呀，您对于脂肪移植填充有什么关注的点，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抓紧时间我们来回应一下哈，这个网友提问说，脂肪只能自体移植吗？别人的脂肪我可不可以用呢？ 用不了，这个别想。以前我们遇到过脂肪移植还不算什么，有的时候遇到妈妈说我想把我的什么给了孩子，这个都不行，他有这个排斥，免疫排斥、哦、对，别人的是不行的。 就是有的时候那个脏器它会有这个排异，脂肪那么小 的 颗粒它也会， 这跟大小没关系，只要是我们体内是有一种识别外来的这样一种机制叫免疫、 嗯、 免疫排斥，那么它实际上是所有外来的东西它都免疫排斥的，所以说这个脂肪也不可能说把别人的移给您，你就多吃点儿它就有了。 所以呢只能是自产哈， 对， 自产然后来自己移植。所以呢脂肪它应该叫自体移植。 对 对， 自体脂肪移植。 你如果脸上哪儿凹陷，你想通过这个脂肪来填充，那只能是打你自个儿身上、嗯、要么是腰上要么是腿上， 现在就是 脂肪打哪儿取。 现在就是比以前多了一个方法，就是透明质酸。 对， 如果你真的说就是没有脂肪，瘦的确实有那样的人瘦的不得了，那就打透明质酸嘛、 嗯、 不一定非得打脂肪。 但是透明质酸和脂肪比如说在面部填充的话，它们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一个呢是透明质酸呢，它区别有很多啊，最重要的区别，透明质酸它只能维持6个月， 它会代谢掉。 对，而脂肪一旦成活，脂肪有个成活率啊、嗯、就是你移植进去100毫升不见得活100毫升啊，那么一旦活了的这部分它就是终生的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以前我们在隆胸的时候说过一个成活率、嗯、那个时候好像 50到70， 对，50%到70%，每个人不一样。 对，那么也跟移植的这个技术有很大的关系啊、 嗯、 那么所以说脂肪移植打进去的脂肪它不见得都活， 嗯， 而这个透明质酸进去了它就一定会给你撑起来，它就在那待着呢、 嗯、哼， 对吧，它100%都在，但是它过了这个 半年 再过了1年的100%就不在了，脂肪它还在， 脂肪还在，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呢，就是透明质酸它是不需要血液供应的，就是我给你打进去这块它就可以在这待着了，而脂肪一定要考虑这块它的这个部位它的血液供应怎么样。 就是脂肪本身它是需要，就是我们说血液供应给它提供养分的， 对， 营养的， 需要有营养。所以脂肪移植的时候呢，我们比方说我们以前讲隆胸的时候讲过啊，你把一大团块很多很多的脂肪堆在这儿，它是活不了的。 哦， 脂肪就相当于移植的脂肪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种子，我们一定要周围要有土壤， 嗯， 土壤里边要有这个各种营养的供应， 嗯， 所以说呢脂肪呢打进去的时候呢它有几个要求，一个呢是要这个多层次，就是脂肪打进去要打在不同的层， 就是一般要什么层？ 不是一般要什么层，它是需要在这个脂肪与脂肪细胞之间一定要有正常的组织把它隔开。 哦， 要不然这俩脂肪细胞俩还好哈、啊，如果很多很多脂肪细胞在一起，它是不能活的，因为这里边没有血液供应它。 就像只有一堆种子在那儿，但是也没有土壤，也 没 有养分，也没有水。 你什么时候看见谷仓里的种子它能长出来什么东西？ 自己长， 它不能长、 哦、 它必须放到土壤里，而且周围都得是土壤。 嗯， 所以一个要求它是多层次多隧道啊。那么另外呢要求在注射的时候呢还需要有这个低压往里面注射，包括脂肪要进行离心还需要低速离心，你离心速度太高的时候这个脂肪细胞就被你破坏掉了。 哦， 当然脂肪现在移植有各种各样的移植方法，有一种叫脂肪胶的移植方法。脂肪胶呢就诚心把这脂肪破坏掉，诚心来来回回把这脂肪给破坏掉，打碎的，就跟我们打果汁一样，打碎了以后要什么呢，我不要里边那个油，我要那个细胞壁， 像胶质成分的感觉、 哎、对对对，像胶一样用这个来填充。 哦， 所以说这个 那个东西活吗？ 其实脂肪移植到底活不活，现在本身移植过来脂肪是活了还是没活，本身就有争议。有人说这个脂肪细胞活了，有人说脂肪细胞根本就没活，活下来的是那个细胞壁，是那些支架。 这还有待考究是吗？ 对，到现在为止这也没有一个定论的东西，所以说到底活下来的是什么，所以这也是个问题。所以刚才我们从这个脱敏脂酸和脂肪移植它俩的区别就讲到了脂肪的一些成活上的一些问题。 嗯，脱敏脂酸我们说哪怕一毫升你打进去， 它肯定就是一毫升， 它就是一毫升在那里。但是如果你说是打进去的脂肪的话， 打进去十毫升它可能活了只有七毫升 或者是 五毫升。 对，所以这个效果就是不太确定。可是一旦它成活了的话，它就一直在那儿了。 它是精神的。 对，而且我听说这个脂肪它挺顽皮的，据说是它有记忆。就比如说哈，原本它是来自于大腿上的脂肪，你看原本大腿就容易胖，那这个脂肪你给我填到脸上了，比如说就填苹果肌上了，我这大腿一胖了，脂肪它也跟着胖， 没错。 那我这两个疙瘩肉， 它不忘本， 那怎么办呀？ 对，所以说您这个大腿一胖，如果这脂肪真的来自于脂肪， 来自于大腿， 那它这块它也要胖，是这样的。 这也是它的这个脂肪记忆的一个特性是吗？ 对。 来自于哪里，它的记忆属性跟来的那个部位的脂肪是一样的特性。 对，跟这个跟现在这个部位，跟这个我们叫受区啊，一个叫供区，供区就是取脂肪的地方，一个叫受区就是放脂肪 接受的。 哎，对，跟受区没关系，跟供区有关系。它的特性来自于受，来自于供区，所以它是种子嘛。它来自于，它不管长在哪个土壤，它都是原来的那个。你不能说这个麦子种到这儿变成谷子了，它不是这样的。 它来自于哪里，它就是属于哪里的特性。 对， 比如说你原本你看你选的是你最爱长肉的这个腰上的，你把它打到脸上了，你感觉这个腰日渐又加粗的时候，那你脸上打过去的那个脂肪它也会变胖，对不对？ 没错。 那这时候怎么办？还能再取出来吗？ 当然可以，它又变成在这个地方又成活了吗？无非就这个地方，我原来是谷子哈，从这个一个地方长到另外一个地方，它长出来，长出来我把这谷子再取出来一些，当然可以了。 那会不会就坑坑洼洼，然后就不平整？ 第二次再取的时候，肯定不像第一次那么容易。那么新的，由于你这个多层次、多隧道。那么这种移植的时候呢，它这个脂肪可能它就不像原来呢都是一大堆脂肪，一大堆脂肪在一起是比较好吸的。那么脂肪跑到了比方说我们的脸上，可能有时候甚至是不是比方说我们的在这个乳房移植啊，乳房这个是就有一种理论说脂肪是可以打到肌肉里边去的。那么我个人不赞同，我个人认为它这个东西该打到哪儿去打到哪儿去， 该在哪层就应该在哪层。 对，你放到这个肌肉里边确实活了，因为肌肉的血运特别好。可肌肉里边本来是没有脂肪的，你打进去肌肉就变成了五花肉，所以我认为是不对的。可是那确实有的医生他为了提高成活量，他是放到肌肉里边去的，肌肉确实也在里边去，确实很容易活。可是你真的到了肌肉里边，你再把这个脂肪想 取 出 去 就很困难了。 哎呦，所以你看看，我终于又明白那个叫做易学难精是怎么一回事儿了。因为它可不是简单的就说在我们这个表皮底下打个眼然后就把它注进去，不是这样子。是一层一层，而且要打在适合那个脂肪生长的这个层。只有这样，当有一天我们又有点嫌弃它了哈，然后才可以在那个层上把这个脂肪给它取出去。 所以我们以前讲过这个隆胸用脂肪移植，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人必须原来是有一定的这个胸的 底子的， 有一定的底子，你不能是个平板胸。为什么这个脂肪移植用隆胸呢？在国外就特别适合，因为欧美人他的胸再怎么瘪他也不会特别瘪，所以他一层一层的往里边打，他有很多的层次。而我们中国确实有很多那种平板胸，你往哪儿打？所以呢只能多次，这次打进去他先活了，下次我再往上次打过的里边再打。但是有的时候人很难接受这个一次一次的去打。 所以你看看就是一个道理吧。那我们下一次如果说您真的想要通过自体脂肪移植，尤其是来填充我们的面部的话，那还真得考虑清楚选用哪儿的脂肪。因为它跟源头的那个脂肪特性是一样的，您这腰又粗了，腿又壮了，那脸蛋这个顶上它也更鼓溜了哈。 这个有一个问题不太大的在哪儿吧，整个脸蛋上其实用不了多少脂肪，整个脸蛋 一点点， 一般来讲有个20毫升也就够了，因为我们脱敏脂酸打的时候也就是20毫升。除非什么呢，以前我们专门讲过有一种像我们东北人哈常见的一种，就是这个颞部啊特别凹，东北有这样的人，当然也有四川那边也有这样的人，颞部特别凹像枣核一样的。这种啊光这个局部有时候就打不少脂肪的，所以说为什么 打这个地方容易出现植物人这个情况，第一个是这个地方风险大， 嗯， 第二是这地方打的时候呢，通常人又怕，医生怕这个吸收，所以打的会超量打一点， 哦， 超量打一点，那你想压力就大，压力大的话呢，它就容易进入血管，比方说血管有一点破了， 嗯， 破了以后呢，有压力的情况下，它这个就容易进入血管里边去。 所以其实是我个人的建议哈， 嗯， 我都不知道医生会怎么说， 嗯。 我个人建议的话，如果打算用自体脂肪来填充的话， 嗯， 还是量少多次比较靠谱一点。 少量多次，少量多次确实是可以，但是就是不怕遭罪就行啊，因为每次毕竟还是抽， 哦， 要抽脂肪嘛。 嗯， 少量多次。 而且我想知道，就是这个脂肪抽取来之后，我用。这个中间可以间隔多久？它有什么保质期吗？ 当然我们就希望最好是取下来的马上就打进去啊，但是有时候病人呢，他这次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他说能不能给我存起来， 存着我下次就不用吸脂了，我直接拿我上次吸好的这个来用， 对， 可以吗？ 存的话呢是这样的，如果常温的话存不了太久，但是也能存几个月， 嗯， 如果是零下126度的这个液氮里边会保存很长时间的，会保存很长时间。那么现在也有些有钱人，他会提前把这个，比方说我们讲胚胎干细胞， 嗯， 小孩一出生，然后把那个脐带血拿出来，然后给他存，那就有的存是存终生的。那么同样脂肪也是这样的，脂肪有的时候他会把那个脂肪会存很久，为什么呢？怕你将来生病了以后，从干细胞里边提取一些东西给你打进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科学发展的方向吧。所以说，它可以存很久。 好吧，也就是说我们自体吸出来的脂肪， 嗯， 直接我们拿它用来填充的话，这是非常好的。 对， 但是这个直接的前提是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分离手段了。 对，要处理。 这个处理是手工的、人工的还是机器的处理？ 处理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把这个脂肪拿出来以后，我们要进行一个这个洗的一个过程，洗涤的过程，洗涤过程洗完了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离心。那么离心的话呢，就是等于说把一些油我们是不要的，当然就是看你的目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专门要这个脂肪胶的时候，那处理就更细一点。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先把油筛掉， 嗯， 筛掉以后脂肪细胞就出来了。脂肪细胞拿到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就拿这个脂肪细胞打进去了。很多医生都是这么打的，但是也有的医生呢，他就提出来说这个不好，我要把它再处理细一点，像玻尿酸、脱敏脂酸那么细，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用一个像一个筛子一样的东西，用两个注射器来回倒倒倒倒倒，就是目的就是把这脂肪给它倒碎了。倒碎了以后，就把那个，因为我们吸出来不就有些油吗？那个已经去掉了，但现在就没有油了，全是这个 胶质了。 那全是一包这个细胞里边包的是油。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个油又给第二次又把这油拿出来了，再去掉，再离心。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其实就我们叫 SVF， 什么样级别的？ 就这个里边呢，就实际上呢，它。SVF 胶里边实际上它就是一些脂肪，就是一些细胞壁、细胞间质这样一些东西了。 哦， 那么这个东西就很细了。哎，我们用这个来打， 就是效果可能我们说平整度啊什么的就会更好了， 更细一些。哎， 我懂了， 对对对， 以后我就可以跟医生提出来说，您给我多筛几回。 不，你不用提，你不用提，那个医生会选择的，医生会选择这么做的。嗯，对。 那如果说哈，这个在面部上，我们是通过脂肪来填充了一些部位，看着总是觉得这个坑坑洼洼不够平， 嗯， 那已经到脸上了，不够平的这种问题， 嗯， 如果出现的话，怎么解决呢？ 哎呀， 出现这样 真是，当然有了，有的时候就跟《西游记》里出来的人一样 啊。 那个脂肪这种其实见到的还少，其实有些打那个骨粉，那是最可怕的。 那个是不允许的吧？ 他那没有被批准，由于我们美容目的啊， 没有被批准啊， 可以用于骨科啊，那骨粉，他们有的就拿这个骨粉来做美容，做完了以后，比方说额头什么地方，你看他有头发帘还行吧，头发帘一撩起来就跟那个《西游记》里出来的怪物一样，一个一个都凸起的。脂肪这种还相对好一点， 不会有那样的效果， 因为脂肪它软的，还相对好一点啊。那个见到这种坑坑洼洼的，不是特别多啊。 哎，一说到这个问题又来了。以前我们在说透明质酸的时候，如果打到一些部位，在短时间内我还可以拿它塑塑形，比如说我看这有点鼓哈，我给它往下按压一下，它就是随那个形来走嘛。那如果说是脂肪，你给它打进去，我觉得有点不平，然后呢，我看这个角度不满意， 也可以， 我可以用手来挪挪移这个位置吗？ 没有那个透明质酸那么好弄，但是也可以，因为脂肪它吸出来以后，它也是一个胶。有点像胶吧，就是像那个我们小孩吃的那个 胶果冻那种、 哦、 那种东西、啊、 那种材质那种质地的了、 嗯、它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 嗯， 有一定流动性，它可以有一定流动性的，但是不会像那个就是玻尿酸那么流动性那么强，所以可以塑形的、嗯、 可以塑形的哈， 对， 所以呢打完了之后我们还可以塑形， 对， 然后呢达到自个儿最满意的效果， 对， 我记得以前你不是也说吗，说那个时候拿透明质酸那种强度比较大的来填充鼻梁的话，为什么是你最满意的、嗯、因为就可以跟患者俩人一边交流着、哎、 一边捏， 这来调整调整什么的哈。 没错，其实早上有一个患者来打这个透明质酸打这个鼻子，他就是这样的，我们一边弄一边捏，然后他自己就达到他一个满意的 效果、 哎、这就有一个互动在里边。 嗯哼，这个网友提问，他说吸脂后的部位还会再胖吗？ 当然会了，因为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人在成年以后，我们的这个脂肪细胞数量是不会增加的。比方说我们全身有100个脂肪细胞啊、 嗯、 我们抽掉了20个你就变成80个了。 对。 这是真事儿、 哦、 不会再增加。有没有人说会反弹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是不会反弹的啊。但是确实我们有的人呢就是不控制饮食。完了以后甚至恶补，说我这下抽了脂了我可亏了，我得吃点鸽子什么排骨，就这样吃下去你非胖不可。那问题是那80个脂肪细胞它数量不增加，体积可以增加。 哦，就是你吸出去了脂肪细胞，它的数量减少了，但它的体积是可以增大的、嗯、 还剩下那80个它可以变大。 哎、嗯、好吧， 所以说会不会反弹，会有可能，但这是你恶补造成的， 嗯， 正常情况下不会的。 吸脂之后这个局部脂肪的确是数量上变少了，但是如果你要想保持身材苗条的话、嗯、那么饮食上还是要控制的哈。 对， 这个网友的提问，他说脂肪移植填充流动性如何，会不会发生移位，填充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脂肪移植的流动性还好了，我们刚才讲了，它其实你要说把它比作果冻吧，它反正它就是那种黏黏糊糊的，它移动性不是很强，但是我们的透明质酸移动性就比较强。透明质酸是当然透明质酸它分不同的种了，有的它就移动性强，有的移动性不强、 哦、 所以总体而言啊，脂肪的流动性不是那么强， 不是太强， 不是太强， 基本上什么时候它在那个位置上它就可以固定下来，而且那个就是我们不是说它有一个存活率吗、 嗯、 多长时间之后就看出它活没活了。 这个呀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问题，就脂肪到底是活了还是没活，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到底活了还是没活不知道，有人说它活了，有人说活的是那个细胞壁，所以说我们很难说， 就甭管它是细胞活了还是细胞壁活了， 大概反正我们讲这个在3个月以上的话呢，基本上这就稳定了， 就确定了那个最终的效果 了、哎、对对对，基本就稳定了， 就不会说到了这个半年以后然后你说我这个地方怎么看着跟以前不太一样，那只可能是胖了 啊。对对对，一般来讲3个月到半年以上哈、啊 嗯， 这就比较稳定了，因为我们总体而言整形外科手术都是讲3个月到半年以上就比较稳定了。 嗯，但是这个里边不管我们是把大腿上的还是肚子上的这个脂肪拿来隆胸也好还是拿来面部填充也好，其实是没有具体的办法判断它的成活率的，是吗？ 很难判断， 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术后3个月到半年基本上那个时候它就已经稳定了、 嗯、我们曾经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有人把那个脂肪大量的填充到乳房以后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活，没有活，后来我们打核磁一看，就看到通过核磁一看就看到里边有一个球，这个球的中央是液化掉的，它根本就没有活，它被自己组织给包裹住了，在球的中央就是一泡液化的脂肪，所以你这个你要不做核磁你也看不出来。 但是那个会有什么问题吗？ 那它是个异物啊，我们是要取出来的、 哦、 它这种各种比方说钙化的可能性，癌变的可能性，炎症可能性、哦、它都是存在的，所以这是个异物，是应该取出来的，所以我们刚才讲一定要把这个脂肪散的打进去， 而且是在它合适的位置上， 对， 该在哪层就应该在哪层，如果说你真的给它注射到这个肌肉层，也许表面看起来效果不错，但是有一天如果它长了你想把它取出来的话，那就很难很难了哈。哎，这个朋友他说，太阳穴凹陷是否可以用脂肪填充？脖子上的皱纹适合脂肪填充吗？ 脖子上 快答， 脖子上皱纹不太适合用脂肪填充，太阳穴是可以用脂肪填充，但是这是我们人体脂肪填充最危险的一个部位， 最危险的部位。 对， 建议吗？